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

风尘纷飞， 放下些疏云，换临水清脆， 红梅卷暗香，听夜色伴醉， 有些错意。 掌先手恭喜嘿。 却又默默挂断，不 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流浪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火一样热烈，火一样奔放。痴情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，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。 我想说，其实你的。